这是金逸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琛，2006年8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卷二，第46首诗《登幽州台歌》，作者陈子昂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